福就是早晨醒来，看到一抹阳光恰好落在枕边，可以不用着急起床，躲在被窝里听妈妈在厨房里轻手轻脚地忙碌着。不一会儿，荷包蛋的香味儿，暖暖的，弥漫了整个房间。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泥巴公社7月清凉家装节破冰低价，全房家电7元购，装修即送家财险，新房、老房、二手房，装修就上天猫找泥巴公社，让您清凉过夏天。热线咨询400-818-6161。 老公，我的前半生净吃苦了。 老婆，后半生让你享福。 7月29日至30日，去百得利亦庄奥迪购车就送超万元礼包，抢订热线5965-9999。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65-40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65-40068。 儿子结婚找伴酒席老难了，哎呀，老姐们儿，我上次参加的外甥女婚礼、宴会、婚宴、包场聚会、婚纱摄影、婚庆策划、酒店住宿全有了，场地老大了，服务老好了，省时省力，最主要还省钱。 北京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懂咱老百姓，皇室婚礼，亲民消费。 哪儿啊？就在大兴区西红门北兴路御花园2里站，下车即到，电话400-078-0808。 959资讯快报。 近日，河北省物价局发布关于合理调整电价结构有关事项的通知，自7月1日起，南北电网平均销售电价分别降低0.75分、0.87分，其中缴纳城市公用事业附加的两部制工商业及其他用户用电价格均降低1分，但一支用户用电价格分别降低1.56分、1.1分。取消电时电解烧碱、氯碱、合成氨、电炉黄磷生产用电类别，其生产用电改按调整后的工商业及其他价格执行。自4月1日起，取消城市公用事业附加，电网企业要按照征收标准，在7月份收取工商业用户代理售电的售电公司电费时，扣减4至6月份的城市公用事业附加费。售电公司要及时向电力用户传导，不得截流。自7月1日起，降低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和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调整后的标准分别为0.53分、0.26分。目前，从河北省林业厅获悉，今年上半年全省完成绿化造林413万亩，占全年任务的98.3%。其中，冬奥会张家口赛区绿化完成造林95.6万亩，太行山绿化完成105万亩，京津宝平原生态过渡带工程完成63.9万亩。今年以来，河北省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探索创造造林机制，努力破解资金难题。省林业厅组建了河北省林业生态建设投资公司，省财政在先期注资6亿元资本金的基础上，还将融资注入20亿元，打造太行山100万亩亮点工程。我是佳辉，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音乐是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那些老歌是人类最贴心的情绪写真。 轻轻翻来一首歌， 当老歌的旋律响起时，曾经故事中的主角不是别人，就是你。舒雅的第六感陪你回味老歌，重温感动过我们的旋律。舒雅的第六感。 得你很快有了新恋情，我有点嫉妒，有些安心，关上一扇门，转身就能推开另一扇门走进去，那就是你。在下一个秋天来临，如去年同样月圆之际，有人陪你。其实我越开始想调整自己，只是谁能帮帮我闭上眼睛不看见你。想你，知道你很快有了新恋情，我有点嫉妒，有些安心。 每个人的成长过程当中，总会伴随着一个接一个的偶像，一个消失，一个兴起，我们也总是能够轻而易举地找到下一个替代品。我们都习惯于寻找新的音乐、新的事物，体会耳膜被新鲜的音符撞击的感觉，但是时间久了，却会发现找不到内心真正恒久感动自己的力量。这首《秋天别来》是侯湘婷当初以广告明星身份跨入歌坛的处女作，伍思凯是冲着和 当时侯湘婷所属唱片公司总经理姚谦的老交情完成了这一首歌曲，而这首歌呢也是唱出了很多人情伤的哀愁，也成为侯湘婷在歌坛短暂历程的一首代表作。我们刚刚听过的是来自吴思凯自己演绎的版本。欢迎关注公众号疯狂特购，特别的特，购物的购，边听广播边互动，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告诉我们吧。这里是舒雅的第六感，我依然是你的好朋友舒雅。继续要请您听到的歌来自许哲佩，气球。哲佩，不知道还有多少人知道他。初听这一首歌曲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被许哲佩那无敌的唱功给震到了，甚至曾经有人称他为人声钢琴，因为他竟然一口气唱了56个字。不过呢，这首歌曲的旋律现在听起来不算很好听，但是却足够特别，

丁薇是中国内地优秀的女性创作人之一。1995年，以这一首《断翅的蝴蝶》在当时的乐评界得到了不俗的评价，并且在当时的中国带起了一阵校园民谣风。继续来听许巍《漫步》。 丰富多彩的路上，注定经历风雨，让它自然的来吧，让它悄然的去，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漫步在这人生里，让往事悄然走远，只留下清澈的心，相互温暖，漫步在这阳光里，当往事悄然走远，只留下清澈的心，让我们相互温暖，漫步在这阳光里，让它自然的来吧，让它悄然的去吧，就这样微笑地看着自己，漫步在这人生里， 歌有一种颓废的感觉，但是歌词里面还是带着励志的味道，诉说着生活、爱情以及理想。很多人都认为他的歌不能用来唱，因为只有在聆听当中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金属乐器背后许巍略带沙哑的嗓音所展现的空灵飘渺，亦或是深邃和激情，也只有聆听才能够任思想信马由缰，放肆的体味音乐背后的心情故事。继续的歌来自叶蓓，白衣飘飘的年代。

买奥迪 A8 就到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买奥迪 Q7 就到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买进口奥迪就到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听相声，关注集美水豚微信公众号。7月15日至27日，参与微信分享活动，就有机会获得由集美水豚商场冠名的相声大咖专场门票一张。详询5953-0666。 奥利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利新都会，电话53799898。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吴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机，尽在涿州大吴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959资讯快报。 近日，涿州市召开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调度会，对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及营检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市领导王艳青、陈宇、王志前、马东来、陈俊、李鹤群出席会议。会上，相关部门汇报了燃煤锅炉改造、散煤治理、散乱污企业治理、双贷以及纳污坑塘治理等方面工作。环保局通报了涿州市1+16大气污染治理工作方案。市委书记王艳青指出，大气污染防治是一项系统性和综合性很强的民生工作，全市各级各部门一定要高度重视，对照自身负担的治理任务，高标准严要求，按时间要求逐项排查各项制度措施落实情况。市长陈宇就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讲了具体意见。陈宇指出，当前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形势严峻，任务艰巨，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关键在于抓落实，要进一步强化督导检查，确保各项治污措施落到实处，要切实解放思想，坚定信心，以超常的工作状态和措施迎难而上，确保各项治污目标任务按照要求和时间节点顺利完成。涿州市在开展一问责八清理和基层微腐败专项整治中，以发现问题为目标，深入宣传发动，逐级压实责任，强化督导检查，全力打好自查自纠攻坚战。截止到7月17日，共排查一问责八清理问题线索2261件，基层微腐败问题线索516件，切实解决发生在基层及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在两个专项工作中，涿州市进一步持续深化机关作风整顿，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推进3个核心建设，在管党治党上持续升温加力，先后制定了涿州市关于一本通、纵横两维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清单落实的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文件，并成立巡查办和5个巡查组，大力实施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等作风问题。同时，本市加强党员干部廉政教育，开办涿州纪检廉政微信、范阳清风手机报等新媒体平台，参观廉政教育基地，接受廉政党课教育，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道德防线。我是佳辉，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建设金鸡文化生态名城，世界城市，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心里有

189-0119-6670，189-0119-6670。

阳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光耀，人间事多纷扰，化作滚滚东逝波涛，有泪有笑，浪里浮沉着悲喜煎熬，鸿飞泥沼，见谁人能记牢，爱你恨你有谁知晓，情似水无处可逃，走千山绕千道，直到天上万里云霄，人生凄凉，我一朝看透了，一身清风挣多少。 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在1980年推出的《上海滩》可以说是轰动一时了，特别是由叶丽仪主唱的这一首歌曲啊，当时呢是只有粤语版本。然后时隔25年，在06年的时候呢，《上海滩》是首度改拍成了电视剧《新上海滩》，那主题曲呢仍然是由叶丽仪小姐来重唱，并且呢改填成了国语的版本，仍然是保留了当年顾嘉辉的这个原曲。而接下来呢要听到的依然是有国语还有粤语两个版本的歌，就是来自于张学友的《暗恋你》，他的国语版本是张学友另外一首歌，叫做《恋爱的人都一样》。 人海内，你可知我像灵魂不在，每天的爱逝如风，没有将来，从未真的心爱，难忍耐，你可听到在谁人心内，你的浅笑像潮水荡去飘来， 才是真的最可爱，我最心爱，谁可每夜给你温柔，而我却自暗地苦痛，现实就是这样吧，梦也许不再有，若你知道，就已足够。曾等待我的所爱，再无聊解爱，我竟今晚又重温待你归来，还像当初暗恋。 收录在张学友的一张公认的经典专辑《真情流露》当中，引进版是叫做《真情流露暗恋你》，这是由张学友的老东家宝丽金唱片在1992年的时候发行的，也是他最早被发烧友认可的唱片吧。据说当年还推出了少量的 LP 的黑胶碟，我想现在二手的话都应该卖到好几千块钱了吧。继续来听到金海心的歌《把耳朵叫醒》，这是厉曼婷作词、黄真作曲的一首歌。 这大街上来来往往的红蓝绿绿，从不忘家出门的是面无表情，我那个总爱唱歌的心灵也就只好两手一摊坐在路边休息，不管迷迷了迷或是迷到热心，像一个一个困在凡间的精灵，我愿意歌颂祖国和表演爱情，但只盼望听我歌唱的人赶快清醒。哆哆哆瑞咪嗦，小风筝呼啸而去，嗦嗦嗦西瑞发，是落叶轻轻哭泣。哆哆哆瑞咪西，没有人认真在听，那被你遗忘的旋律，却是我宿命的追寻。别拆去记忆，何不用歌声摘录下你的日记，如果你不爱唱歌也没关系，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

来，决心陪到海角，让这相思比那海天更长。难道非要我受伤？难道非要我失望，才能让你陪在我身旁？故人在何方？不敢回头望，一身情歌唱到了。 黄安陪你到天涯。如果说张靓颖是现在的电视剧主题曲承包户的话，那在90年代呢，黄安应该也是承包了不少的电视剧主题曲或者是插曲，被传唱最广的应该就是当年包青天的主题曲了吧，那一首《新鸳鸯蝴蝶梦》。继续来听到蔡幸娟《春风吻上了我的脸》，对，就是你们很熟悉的那一首歌，这是她的翻唱。 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是春天，谁说是春眠不觉晓，只有那偷了人儿才轻轻地吻上我的脸。

是否这次我已真的离开你？是否泪水已干不再流？是否应验了我曾说的那句话？情到深处人 潘越云《男欢女爱》的专辑当中是收录了这一首和周华健对唱的《是否》，而在这张专辑里呢，他是和很多男歌手对唱哦，包括赵传、张信哲、周华健，还有李宗盛、文章、陈升等等，这也是台湾流行音乐史上的一次创举吧。一个女歌手在一张专辑当中和九个男歌手分别对唱情歌，也是蛮有意思的事情。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王菲的一首翻唱与被翻唱的典范，这首歌是《爱与痛的边缘》，一首粤语的歌曲。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我是小军，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等到十点。